the angels, they chose us to sprinkle their dust. 张曼玉演戏，很多人都喜欢，甚至很多人很迷。可是说到张曼玉唱歌，我身边就会有很多人，虽然很喜欢她，但是都会说，那真是一个笑话。可是对于他的这首《如果没了你》，我真的是爱不释手，好听，非常好听。当然如果你有看过那部电影《恋爱中的城市》，你会觉得故事情节和这首歌的旋律包括歌词都契合得要命。我觉得张曼玉不论是做演员还是做歌手都非常的用力和认真，即便后来表现的状况如何大家褒贬不一，但至少在这首歌的表达和创作过程，张曼玉的那份认真在最后呈现出来的，还是让很多人觉得其实她的那份心意和情感还是值得大家去收藏的。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在今天节目开场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身边有朋友说，你今天说烦恼，那你为什么会突然选择这首歌曲？前面已经说了，张曼玉演戏大家都很喜欢，可是张曼玉唱歌大家就不太愿意，或者说不太喜欢去听她唱歌，各种各样的评价都有，甚至会有很难听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些烦恼是自己找的，即便自己很喜欢，但是自己也得衡量自己能不能做，可不可以驾驭那件事情。我觉得张曼玉她的声音很有特质，很有特点，你在所有的声音当中，女演员的声音当中一下子就可以记住她的声线。但是如果自己不是那种现场型的歌手，还是要规避自己在现场的表达，这只能代表我个人的看法，但愿不会影响到你喜欢张曼玉的这份心情。这首歌真的好听，不晓得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我想到的是他在王家卫的那部电影《东邪西毒》里面倚着窗户自言自语所说的那段话，他说，我一直以为自己赢了，直到有一天看到镜子才知道自己输了。在我最美好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人没有在我身边。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游鸿明的这首《最远的身边》。 就在胸口划一刀，痛的感觉在咆哮，你却听不到。明明拥抱过的温度还在烧，怎么会陌生的难以预料？爱情幸福起早，我们开始抓不牢，我的谎是个讯号，你却看不到。这个城市没有角落可以逃，你不懂我需要找地方能思考。身边偏偏那么远，要如何解套？我有多渴望把问候用等待全删掉。身边明明就是你，偏偏不像你，我们都煎熬，我不要你流泪睡着。

的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炽热闪烁，狂乱也难掌握。我像是着魔，你心难承受，于是往闪躲，怕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让我狠狠让我笑你无情，连一场雨我都舍不得回避，让我狠狠笑你，让这 所翻唱的《花样年华》。据说当年王若琳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磨了很长时间，说一开始王若琳想用自己的方式演唱，可是非常难以进入状况，后来做了一些调整，总算是克服了问题，顺利的完成了录制。2014年，王若琳发行了一张纯翻唱专辑《午夜剧场》，而这首《花样年华》就收录其中。我在拿到这张专辑的时候就在想，夜晚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容易动情的时刻吧，因为在夜色的萦护之下，人的心会变得很柔软，也会变得很敏感，所以我们非常容易怀旧，非常容易陷入到对往事，对生命当中所出现的那些朋友产生无限的思念。王若琳也是一样的，据她自己说，她很喜欢在夜里工作，在夜里听歌找灵感，所以在2014年她发行的这张纯翻唱专辑也就被命名为午夜剧场。不过这张专辑在当年发行的时候，好像大部分人都一时半会儿不能接受，因为原唱都太过经典，而且甚至后来的一些翻唱的编曲包括再次创作有一种颠覆的味道，所以大家不愿买单，不愿买账。可是时隔这几年之后，我们再回头去听这张专辑，我倒是觉得这是一张不错的、非常有品质和想法的翻唱专辑，一张没有太过顾及市场反应的专辑，很个性的专辑。所以建议各位，如果你有时间，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大一点，好好的去感受我个人觉得很有味道的这张专辑。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专辑当中他所翻唱的另外一首经典Moon River, 月亮河。 Moon River, wider than a mile, crossing you in style someday. Oh, dreammaker, you. 这首歌曲之后，我想跟你说，2014年他在发行《午夜剧院》这张纯翻唱专辑之前，其实那个时期的王若琳人气还是比较旺的，大可不必冒这么大的风险翻唱这些经典的老歌，啊，让大家在当时说了那么多不太好听的话。或许当一个人做到这个所谓的事业一个高峰的时候，就想做自己吧，所以有些烦恼真的是自己找的。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看了很多这张专辑当年很多网友的一些评价，我找了一个说的比较客观的评价跟各位一起分享。这个网友说，其实不敢轻易评定王若琳在任何一张专辑当中的表现，特别是这两年的作品，这一如这张翻唱的《午夜剧院》，只能说他的音乐有他自己的想法，也太有艺术的气质，喜欢的人会深深地被他的自我给吸引，反感的人也会因为他的自我而不屑一顾。曾经被所有的粉丝歌迷捧上天，那是因为他有对市场让步，他有对自己妥协，在市场与自我之间做了一个很好的权衡。说实话，他本来一开口就是一个个性十足的歌手，加之这种个性和特色在整个华语圈里面又是稀有品，所以在如此市场当中，在能够接受的范围内被造就出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如今当人气达到一定程度，音乐成绩不错的时候，自然不愿向市场妥协，放肆地把自我的锋芒外露，以至于让市场越来越读不懂。当然他也无所谓，就这一副那种你不懂我与我何关的态度，久而久之他的音乐格局就越发的小众和奇特。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看到网友对王若琳的评价，还有一句非常可爱的，有个网友说王若琳比他老子有胆子，就连 Moreva 这样的歌都敢翻唱，相当厉害。然后再看整张专辑所有的歌都太经典了，因为太经典翻唱风险就一定大。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but that won't stop my loving you. I just can't let you walk away, forget the love I had for you. Guess I could find somebody too.But I don't want no one but you. How could you leave without regret? Am I that easy to forget? Before you leave, be sure you find you want his love much more than mine.'Cause I'll just say we've never met if I'm that easy to forget. I'll just say we've never met if I'm that easy to forget. If I'm that easy to forget.

原本是一首英文歌曲，可是我比较喜欢中文版，因为其中的这两句歌词：生活不要太多钞票，多了就会带来困扰。我们身边现在会有很多人为了赚更多的钱，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富裕，所以拼命的工作，拼命的折腾，所以烦恼就越来越多。所以我想问，烦恼什么烦恼？正如这首歌里面的另外一句歌词，除了心跳没什么大不了，所有的烦恼都是自己找的，别人永远不可能给你带来烦恼，因为你自己的内心始终有一种放不下的这种情绪。所以仔细想想，是不是所有的烦恼都是自己扑腾出来的？不过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烦恼，所以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关注了很多有关于烦恼的歌和有关于烦恼的一些其他的相关讯息。换个角度去思考，我们去找一个学者带给你的另外一种思维。赵新山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深沉的烦恼、苦闷和痛苦要比浅薄和廉价的快乐要幸福一些。仔细回味一下，咂吧咂吧味儿，好像真是那样子。很多幸福快乐都是因为一些烦恼解决之后才豁然开朗，所以如果你生活当中正面临着烦恼，那就勇敢地去面对它，不必去退缩。用一句古话来形容烦恼：人生必尝之苦茶也，源于思，始于忧，以宽处事，以雅待事，必淡之。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分享苏打绿所演唱的《你在烦恼什么》。 时间走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为什么会突然想起我们的音乐关键词锁定烦恼，是因为我发现苏运莹发行了一首很不错的新歌，叫做《在这里，请你随意》。 那些让你不想再去想的悲伤的往事，那些让你不再快乐的生活的大小的杂事，你不要再去想了，就让它随风，让它走。你不要再去在乎它，别让它成为你负担，就跟着这个节奏举起手摆，就跟着我的歌声尽情的摆摆。 来自于苏运莹所演唱的《在这里，请你随意》，我相当喜欢这首歌曲，甚至这两天在我的车里，它真的是单曲循环。你完全可以在这样的歌词当中放飞自我，找寻一种随意而任性的态度。苏运莹相当鬼马的一个创作型女歌手，每一次给你带来的音乐作品都会有一种出人意料之外的感觉啊，相当相当喜欢他的这首新歌，总是可以洗涤疲惫的这种味道的音乐作品。除了他的歌声可以有这种感觉之外，其实我觉得他的长相也相当有特点，甚至他在舞台当中的装扮也会给你这种意想不到的精彩。我记得我第一次看他的节目现场是在上海的一个音乐排行榜的颁奖典礼上，他那天的衣服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可是他在自己的脸上的装束真的让人 过目不忘，他在脸上贴了很多类似于珍珠一样的很亮的这种白色的小球球，有密集恐惧症呢甚至会觉得很不舒服。我为什么会对这个造型记忆犹新，原因是那一年我得了水痘，我刚好没多久就看了那场演出，所以我格外记忆犹新。但是他就是那样大大咧咧的，很自我的在台上唱着自己的野子，好棒。如果你愿意，倒不妨去找找那一场现场演出的录影来看一看。好了，希望这种鬼马的音乐可以带给你放松的这种感受，我们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来听最近他所出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生活倒影》。 他终于笑了，他笑得好看，他终于笑了，他终于笑了，他笑得好看。 这是来自于苏运莹所演唱的《倒影》。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还是想把话题绕回到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词烦恼身上。我们来说生活当中如果遇到烦恼如何去解决它。我觉得无非就是两种方法，一，迎头直上，真的把它干掉；第二，就是绕着走，转移注意力。我记得卡耐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烦恼的事情最好是在散步的时候把它忘掉。你不妨出来走走试试看，一切烦恼事情都会像长了翅膀一样飞走了。可能你会说，这不是逃避吗？有些事情我已经说了，它本身就是你自寻烦恼，放下了自然就不烦了，何谈是逃避呢？你说呢？正如我今天在节目开场用《东邪西毒》那部电影当中的这句话提醒各位，人之所以有烦恼，就是因为记性太好。很多人都想饮下一口醉生梦死，把所有愁思都忘掉，但这不过是人生的一个玩笑罢了。有些事你越想知道是不是不记得时，反而记得更清楚了。当你不能再拥有的时候，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让自己不要忘记。生命当中本来没有烦恼，就是因为我们要的太多，记忆力又好，所以烦恼会越来越多。所以有的时候换个角度，或者说你在意的事情暂时放下，不在意了，或许那些烦恼就不是烦恼了。尝试的去做一做吧，但愿收音前的你烦恼少一点，快乐多一些。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来自于许巍所演唱的《喝茶曲》，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今天下午的风很柔和，悠闲的喜鹊回旋在山林，这空山鸟语清风泉水吟唱，寂静悄然的天地，空中飘洒而下的阵雨，摇曳水里荷花起舞轻盈，透过这屋檐珠帘般的雨水，看着清凉的翠绿，水中欢唱的雨，这空山鸟语谁在侧耳倾听，寂静悠然的天地。